后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一广播伴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长子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嗯，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烟花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韩宝吴志广私放了回天道长古玄真，并且啊想好了如何去应对桃园陶洞天。那么这古道长离开了监牢之后，又能不能顺利的逃出万龙藏风岛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明儿见桃园呢，就愣说老道自己跑了。老道怎么跑的不知道。您瞧绳套没动，大概老道不会妖法，也会啊缩骨法，他能卸骨。老道是剑客，他的功夫能耐是大的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哎，老道就自己在上头把绳子套痛开了，跺脚一走，我们俩人竟然茫然不知。这倒不错，就瞪眼说不知道。俩人打定主意跟桃园就这么回。他们俩怎么回桃园咱先不说，单说老道。老道的宝剑在韩宝吴志广手里呢，韩宝吴志广把宝剑还给老道，老道倒提宝剑，他要往外走难了。怎么他不认道啊？他是顺燕翅孔钻过来的，这万龙藏风岛他也头一回进来，怎么意思不知道，瞎撞吧。头里一看有几棵树，树林子后后影影超超有一个人。老道站住不敢动，这人也站住了。就听树后的这人说了一声，可是探山的古玄真吗？不错，林内讲话，一般人不敢进去，也就是古玄真。回天道长古玄真艺高人胆大，把剑交在了左手，二指掐剑诀，一压剑身，低头进树林一看，树林子里边暗呢，拢住眼神一瞧，对脸这人可了不得了，相声三头。久听人言有个三头骷髅鸟秦凤，敢是阁下吗？不错，是我。你怎么在万龙藏风岛？巧嘞，我是万龙藏风岛巡山的寨主。听说万龙藏风岛拿住奸细了，我害怕这奸细能耐大的跑喽，故而在此等候。 我憋着拿奸细呢。哎，你瞧，这奸细也不是旁人，就是我古玄真。净听说秦风一口刀厉害了，没碰过呀，那难免你我一战呢。别战了，我师哥侯廷就打您那小庙来吧，就让我给打发回去。你们怎么还不死心呢？怎么您又来了？归齐怎么样啊？您的身份武艺比我师哥高得多呀，就那样您不也让桃园逮着了吗？这话老道爱听不爱听？不爱听也得听着。为什么？事实如此。你跟秦凤也没杠台。哎，对，无量佛。可我为谁你为谁呀？就冲兄弟你这么一说这话，那么你一定是不打算跟我动手啊？你把我领出去。哎，也就是我，换别人也把您领不出去。得了，谁让我跟侯廷师兄弟一场呢？这地方呢，我得帮忙，没别的，道爷您跟我走吧。别忙，我问你点事。您说这万龙藏风岛里有个三阳观没有啊？有啊。张明志赵明真到底在不在三阳观里？在。你见过他们俩吗？没有。你去过三阳观吗？没去过。你看看我怎么也是来一回了。我呢让桃园逮着也是逮着，让张明志把我逮着的也是逮着，让赵明真把我逮着也是逮着。据我想啊，他能力再大，我要不跟他一战，咱俩就跑，恐怕也跑得了。我吃亏吃亏在道路不熟悉上，想你三头骷髅鸟秦凤两位剑客所传授的门徒，你这能耐可也够个剑客身份，有我一口宝剑，有你一口刀，咱就跟老道不动手，咱们探探他那三阳观看看去行不行啊？兄弟，其实他辈儿大着呢，他就愣管秦风叫兄弟。兄弟，你陪我来一趟怎么样？秦风有心，仨脑袋一块摇晃。要一琢磨，我要说不去呀、啊，他说我贪生怕死，胆小。有心陪他去呀、啊，我是万龙藏风岛巡山的，我无数次打三阳观跟前过，我都没敢进去瞧瞧去。这张明志赵明真让他们一说神了，我也不这么打心眼里还真有点那么怵这二位，也难说。净听说古玄真呀剑术通玄，有能耐，他说这也有道理，打不了还跑不了吗？道爷，哎呀，您真有点韧劲。私探万龙藏风岛，当然逮着一回了还不走，还打算探探三阳观。哎，你能陪我去？陪您去，陪您去。我先问您点事吧。你说，这个道家练功有个夺魂离舍，您会吗？什么意思？我听说这张明志赵明真呐会夺魂离舍，俩人坐在三阳观里头，这人到三阳观前外头了，他就知道谁来了，他这功已经练神了，真假咱没测验过，咱别不到三阳观没露头呢就让人知道了，那不白去吗？所以我一直没敢去。嗨，兄弟，神了，传神了，我就会，这是道家之功，调动内息。不过呢，有高有低。说高者呀，哎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运用气功，他的这个听觉叫呼常人的强点，也搭着夜里的静。好比别人能听出两丈远近去，他能够听十丈远近就了不起了。哎， 就是拿哥哥我说吧，我也练这个，只不过呢，可能没有张明志、赵明真练的那么深而已。 哦， 您能练到什么份儿上？咱好比要到了三阳观，我站在这三阳观前外头，前里边有人说话，我能听见。我也会啊，自不是聋子谁不行啊？站前外边墙里边有人说话会听不见。哎，我就这意思了。我没问您，我问张明志、赵明真。张明志、赵明真大概，哎，寻常人脚不重点他能听见。像你我之辈啊，咱们会些个轻功，嗯，再加上些谨慎小心，咱们到三阳观瞧瞧。我也搭着呀，不知道三阳观的虚实。为什么呢？肝心重大，我这趟万龙藏风岛别白来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打算破万龙藏风岛这力量啊不够。真要说张明志、赵明真到了你说的这份上了，我们还赶紧走。没有治得住张明志、赵明真的人，我们就别来了。所以我得瞧瞧他们俩到底高到什么份上。秦风一听这还麻烦了，他要抱着这心去呀，他就绝不能够说到那瞧眼就走，他非得瞧见这张明志、赵明真算完。张明志、赵明真二位要不发觉也就罢了，一旦发觉还得动手。为什么？他得瞧瞧有多高能耐啊。他要想瞧多高能耐，他就得在旁边瞧着，他好报告去。那谁跟张明志、赵明真打呀？就是我三头骷髅鸟秦凤。秦凤一听，哎，导演，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？您说，我先进万龙是为主，您后进万龙是为客，咱们得有个宾主相宜之法。那么我也做做尽地主之谊这么点儿义务，算是待客之道。您远来是客，就得听我的。嗯，你说，我陪着您来一趟啊，三阳观去是可以，但是说是我陪您，实际是您陪我。您可别进院，进院探虚实就是我秦凤。见着老道，甭说动手，哪怕在里边说句话，我没白去。我在万龙藏风岛这些日子也没白待。您可在前外边运用您那个啊离魂夺舍之法，您可听着。您要听着我们好说好了，您在外边等着。您要听我们里边说的不好了，不院里说话，您在外边能听见吗？我行。您要听着不好一动手，我估计我这两下呢也打不过人张明志、赵明真。哎，但是我是本山巡山的寨主呢，他能不能一下把我打死？那么呢，我那一失手，您可千万别进去救我，您赶紧就走。似乎我三头骷髅鸟秦凤这把式如何，您回去问我师哥侯廷就行了。别看侯廷是师哥，侯廷侯杰哥俩搁一块也打不过秦凤一个。那么您问问我师父这能耐都在谁身上呢？都在我秦凤身上。我要是一招就失手，像我这能耐的就别让他们进万龙藏风岛了，这才叫以身试法。我做个样子给您瞧瞧，我这个几十岁也没白活。老道一听，那多不合适啊。我让人家陪着我上三阳观，人家进去打去，我在外边听着，那算怎么当的事情？要这样咱去，要不这样啊，哎，那对不住您，我不能带您去。到这儿您还得听我的。为什么？您拿住必死无疑，我拿住我是本山寨主，不过是把我押到西安侯面前听西安侯的发乐就是了。不良符，哎，老道一听， 我要碰不上三头骷髅鸟秦凤，也就是找寻燕翅孔就此出山而已。既然碰上他了，他是个肝胆血性的朋友，我要不按他说这个，料想今日难以成功，也就这意思了。得嘞，我先替大清的江山谢过秦凤，您甭客气了，您跟我快走，天时不早了。秦凤头前带路，古玄真后面跟随，两个人一个拿刀一个拿剑，够奔三阳观。到三阳观以外，秦凤一伸手把古玄真拦了，您别走了，无良符到了，轻声，您瞧这距离您听得见院里说话吗？大点声行。哎，您就这儿了，您听点里边，您要听我跟里边一矫情起来一动手，您赶紧走，千万别耽误啊。明白明白，您放心，甭等你动手，我一听他们发现你了，我磨头就走，你看这怎么样？我就准知张明志赵明真在里边了，我准知你打不过他们就行。哎，得，您听着就是。秦凤这才纵身行上三阳观的观墙，刚这么一露头，就听三阳观里边有人高宣佛号：“无量佛，什么人大胆，敢窥探我的三阳观？”啊！秦凤一瞧，坏了，感情不是瞎说。真有这能耐。那位说张明志赵明真离魂夺舍，真到了这地步了，不也该着。今儿俩老道啊要赏赏月。俩就在当院站着呢。这秦凤一露头又跟别人不一样，仨脑袋。赵明真还真吓一跳，赵明真一瞧这仨人轻功不错呀，一般越强都得一个一个上，怎么仨人齐刷刷一块上上一排人？老道有能耐，一摆手中拂尘，龙二目抬头一瞧，才瞧明白，一个人，一人怎么长仨脑袋呀？要错非三头六臂也不敢闯我的三阳观呢。老道一听说过这个山上有一仨脑袋的秦凤，也没见过，因为这老道足不出三阳观呢。俩老道呢，张明志那个涵养大了，人连言语都不言语，则倒没那么回事。赵明真这才高声喊喝说：“什么人大胆擅闯我的三阳观？”秦风一瞧，跑可跑不了，跑连那位都断送了，索性显露身形，高喊一声，涮腰片腿顺墙头上下来了：“道爷，我叫秦凤。”银叶之间提高调门这么一嚷嚷，那意思你不会功夫也听见了，你就在前外头，你听着，老道就在院里站着呢。老道一瞧勃然大怒：“秦凤好大的胆，怎么提了刀呢？你上这干嘛来了？打算刺死我们二人不成吗？你银叶之间手持利刃来到三阳观，意欲何为？”“哈哈，道爷，我是巡山的寨主，奉先侯之命，我在此巡查，今夜晚陶副帅拿住奸细，是我怕三阳观出事，不是，我是怕，我怕三阳观出事。三阳观要出的事，我了得了吗？当时之间，这瞎话没太编圆去。”老道说：“别说了，你自己扔下兵刃，倒捡二臂，我派个道童把你送到西安侯面前，让西安侯自去发落。”狂啊！你把兵刃一扔，俩胳膊往后一倒，我让小道童过去一绑，说我跟你动手。哎，秦凤，你师父马四把到这儿说跟我动手，我都得琢磨琢磨。嗯，跟你打不打？马四把也不敢跟我动手，就这么狂。您再瞅 师哥张文志连眼都没抬，就赵文珍这说，那么把你绑好了之后我都不去，让道童把你送去，说半道跑喽，你不怕死吗？就这么狂，你不巡山的寨主吗？你为什么拿着刀上我这儿来？你自个儿跟西咽侯说去。秦凤一听这活也上来了，道爷，都说您是当今的武圣人，您这武学通了玄了，照您一说我秦凤也没了，我一片好心夜入三阳观给二位请安来了，怎么着这就让我扔兵刃倒捡二臂，我就算输给您了吗？哈哈，道爷，也没别的，我还真想知道知道啊，您到底有多大能耐。古玄真在前外的一听，兄弟，我听见了啊，听真真的，愣敢跟人家赵明真动手啊。赵明真啊微抬二目，掌中拂尘呢往这手上那么一搭，斜眼瞅了一眼秦风无良福，把老道气乐了。怎么着秦凤，你还要跟我动手吗？我跟你说这话够清楚的了，扔刀被绑就完了。哦，非要知道知道我有什么能耐，嗯，也难说，自从进了万龙藏风岛没露过能耐。你万龙藏风岛自西安侯以下上上下下这些人，你们也不知道赵明真我有多大能耐。巡山的寨主秦凤在万龙藏风岛之内，那把式就算高的，就算好的了。得了，我打你一个秦凤，就让你知道知道我赵明真何如人也。哦，无量福，秦凤，就冲你今日说这个话，死不足惜。奈何我是出家之人，我劝你还是被绑的为上，要执意的跟山人我动手。这样吧，我看在你老师的面上，不忍伤你的性命，你只管用手中利刃到这儿来，你动手你试试。这古玄真在外边一听，呵，要动手了，就听得吃楞楞，叉叉叉，哎呦呦，扑通通。您说怎么意思？那还不趴下，也不过就是拿拂尘找着刀虚虚往下一压，那秦凤的刀不成，你没有力量说现在话，说啊，你根本跟人不在一段位上。打倒了秦凤，刀也撒手了，过去一绑，古玄真一听啊，差不多了，递了宝剑抹头就走。我得对得起秦凤，说把人卖的三元观还对得起人家，那得对得起人家。这山大了，说哪儿走啊？不知道啊。那燕翅孔在哪儿？早转悠迷糊了，得找这燕翅孔啊。这古玄真提了宝剑，在这万龙藏风岛里头，可就转开腰子了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。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，忘